论你爱与不爱，我都坚决爱。病与痛我都爱，变天都不变改。无人在我眼眸内，明泪只怕你在悲内。众生需要相信爱，爱得精彩。无论你爱与不爱，世间都有爱。遇上爱勇敢爱，抱紧都不放开。情若在，我爱亦在。地壳枯了，爱是永在，两心充满爱，暖暖的爱。情在这岁月穿梭过，昼与夜奔跑过，有爱就算情再清水也可。人在这爱与恨交战过，冷与热翻滚过，寄望这阙歌，让你可跟我，余生一起过。无论你爱与不爱，世间都有爱。相爱勇敢爱，抱紧不放开。情若在，爱亦在。地壳枯了，爱是永在。两心充满爱，暖暖的爱。情在这岁月里穿梭过，昼与夜奔跑过。有爱就算青葱。谁也可，人在这爱与恨交战过，冷与热翻滚过，寄望这阙歌，让你可跟我。情在这岁月与穿梭过，昼与夜奔跑过，有爱就算青菜清水也可。这爱与恨交战过，在冷与热翻滚过，寄望这阙歌，让你可跟我，余生一起过。无论你爱与不爱，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3号，市住建委发布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上住宅平房销售管理通知。 这一新政将住宅平房与通州以外普通楼房住宅的限购政策基本画上了等号。在北京，名下已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经济单身和非经济，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经济家庭，拿不出5年以上社保和购税证明的非经济，均将暂时无法购买住宅平房。换句话说，如果是经济单身或可提供5年社保和购税证明的非经济家庭，在北京名下无房的情况下可以继续购买，但仅限一套。如果是经济家庭，在北京名下有一套住房，还可以继续购买，但也仅限一套。大型新闻网消息，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建设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据了解，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简称首都地区环线高速，也称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北京七环，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为 G95， 途经河北省张家口、涿州、廊坊、承德以及北京市大兴区、通州和平谷区等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处，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 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 成龙大哥《壮志在我胸》，词曲李宗盛，这是1991年由杨佩佩执导的刘松仁、李立群、关咏荷主演的电视剧《江湖再见》的主题曲。在当年，这部电视剧呢风靡了大街小巷，讲述了江湖人物的爱恨情仇。如果有空，你还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重新温故一下这部片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湖再见》的片尾曲，由郑华娟词曲，陈淑桦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中依然明亮。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